锵锵三人行，这个我们并不想聊陈赫，但是陈赫呢，这个扑面而来，是吧？我们为什么不想聊陈赫？因为我相信徐老师，咱们对他都不太了解。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 你不知道吧？ 对， 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在前一阵儿这个有个颁奖典礼，我主持，他正好颁了一个青春什么呼召力的大奖什么的。当时你就看见啊，这个年轻人对他呀，那个那真是山呼海啸的啊。但是呢，他这一个一出事儿，你知道我那天看了你的微博，咱们俩要不说同一天生日啊，我们俩发出的疑问都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前两天我就说啊，我说谁能告诉我，你们可以在我的这个微博上回答一下。后来我发现徐老师也在微博提这个问题，就是我请你们给一个有说服力的、有说服力的答案。 啊，很多很多。 对，为什么陈赫这个事情那么样的火？因为有人统计啊，就是说他的这种火的程度啊，这个事件呢、啊、超过了这个王菲谢霆锋 啊，真的 也超过了那个什么且行且珍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过去在我们这个老一套的印象里啊，他还算不上一线的这个明星， 是 吧？可是呢，为什么他也就是 那网友的解答是什么？ 哎，徐老师可以讲讲你的网友的解答。 好多了好多了，有的嘛说是闲得蛋疼啊，有多么是往这个舆论这个有很多不能谈了，所以只能谈这个了。那么也有人说嘛，是渐渐的好男人啊，什么什么大家失望了，基本上跟文章什么王海波啊这一个路子的了。 大概王海波一个路子， 就是说本来 离婚怎么成嫖娼了？ 不是，他的意思是都是一个以好男人的形象最后破灭。他的一个路子就是文章也是，黄海波也是，他也是，就是说在荧幕上演一个好男人， 但、这个、 最后人家发现本人并不是。 对， 所以 这个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都超过了， 嗯， 比他更大的这个过去传统上比他名声更大的明星出类似的事情。 那是因为这段时间其他的新闻少 啊、哦， 也有人认为是有很多人不能讲，不诸如此类。大概的回答是这些。 又听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们呢、啊。 那不是，那这事儿你研究了一下吗？代表互联。 我有看到他出了一本书，说什么好男人就应该像我这样。 啊！现在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要提他这本书了。这本书现在就是他的一个罪证。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我就是去看了嘛，我想说哦，原来你好死不死之前出了这本书，那怎么怪人家现在破灭呢？ 因为 有一定有关系的吗？ 但是他红其实有道理，你不是以前讲过孔子的话吗？ 对， 种耗子必察之，种物质必察之、啊、这个人是种耗子又种物质，所以必察之。 还有、 哎、你说的好， 是不是原因是因为两个人当初被发现的时候被认为是两边都结婚？通常我们说这个明星出轨通常只有一边是就是小三或者是小王，他是有一边是单身， 他入 有一边 进入到细节了， 有一边呢，有一边呢是就是结婚，但是这次是两边都已婚，所以就是你知道那个是不是可看度更高、哎、 我觉得啊，你们说的这个也都有谱，对吧？但是呢这个 没到点子上， 不是没到点子上，也都到点子上。我可以跟你说说我的这个微博后边他们回答啊，有100多条呢。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原因呢、啊、说明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呢已经老了 out。 对，我们已经老了，就是你我们以为的这些个东西啊，我们以为什么人火呀，并不是年轻人心里的火。我们比方说啊，你从怎么解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想象不到两个我们都没看的节目和电视，一个是这个爱情，这个喜剧爱情公寓， 嗯， 它有多么巨大的在年轻人中啊，几乎身边，你看我这微博讲，就身边我的同学每个人都看，甚至有一个年轻人说你说陈赫不是一线明星，他说这我绝不能苟同，他说你知道这个奔跑吧兄弟是吧，他在里边很讨好， 好难 啊，这个节目成功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多少人在这个追着看，除了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没看，所以我们怎么能知道？但是呢，包括这个爱情公寓，说实在的，我看两眼，你知道吗？老了，你没有办法。我就是你年轻人爱看的东西，我看不了5分钟，我真的就看不下去啊，我不能忍受啊，我觉得这玩意儿怎么能够看下去？但是你必须尊重，他们觉得，哎呀，又幽默又无厘头又机智又好笑，是中国最好的这种年轻人的爱情喜剧，特别是这个陈坤。 不是陈坤， 陈赫 对，陈赫， 陈坤是私有奇人啊， 陈坤 也是个靓仔， 陈坤也快了是吧？ 下一个啊，就是赫赫是吧？哎，这个你们就是说，实际上这一个节目和一个剧给他带来的，包括最后我发现真正的答案在他自己的这个道歉信里，他自己都说，他说一个节目一个电视剧把我推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他就觉得承担不起， 所以也有人说是华谊跟浙江卫视炒作，就基本上后面是一个凡是这类的大的东西啊，背后是有利益集团的运作， 这也太阴谋论了啦，是不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红，应该也没有对他的未来的形象没有加分啊，虽然出名了，但是不见得加分啊，对吧？ 加不加分不管，那个节目受关注度增加了。不过 就牺牲了一名男演员来成就一个节目， 不过 我觉得可能 虽然这个时代前进，观众看的东西不断的更新，我们觉得 out， 但是另一方面可悲的是他那个主题、他的趣味以及他所宣传的道德观呢、啊，并没有进步，并没有与时俱进。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年轻人？哎，我们一方面现在穿的拼命 往年轻人 是吧？取悦年轻人。可是另一方面，我心里真是觉得，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对吧？你这个没有年龄，没有岁数大的，岁数小的，你好的就是好的，错的就是错的，对吗？ 对， 我刚才想说什么，薛老师刚才说到哪？你看上岁数就忘了。 所以归根结底呢，他们现在说他不好，其实最主要就是不好，就不符合这个好男人的形象。很多人找了很多的方法来论证他不是一个好男人，却没有想到这个好男人这个概念本身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他们本来在节目里喜欢的这个好男人，他是不是一种叫道德表演啊？是问题是出在那个地方。张爱玲很早很早就写过小说《红玫瑰白玫瑰》， 嗯， 比如说男人呢、啊，他说两种，一种叫真人，一种叫好人，他里边的好人就是负面意义。真人是，但是他说里边的男人啊，挣扎一番又去做好人，到最后那个董振宝，电影结束、小说结束的时候，一觉醒来第二天又做回一个好人。五四的时候就把这种遵循社会习俗、漠视自己情感的这么一种人，这个好人其实加引号，没想到现在不断的发扬光大。 没错， 不是新时代的礼教吃人 了。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啊，我刚才想起我要说什么来了，我就是说，你别看是这个年轻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脑子里的这个婚恋观呢，比一百年前的人还老土啊，就是你的脑子是几百年前的脑子，你还是年轻人，这方面非常突出的就是又停，你知道吗？ 是不是？ 我是该承认的，因为这样承认，表示我好像又是年轻人的 了。不，平常你来的话，他是朝你那边多。刚才一直对着我说话， 他 好奇怪， 太找朋友，太找朋友， 好奇怪，他今天怎么一直对着我说话？我没想到，啪一下， 对，记得 象征马将。 你刚才去早该忘掉，我不应该想起的。 你知道什么叫象征舞剑了吧？对吧？最近这两天还有个少将说什么，人们聊张灵甫也是上象征舞剑，我就意在又停。哎，又停说说。 没有，我说这是我以前可能会跟着，就是说哦，这是好男人的这个形象毁灭啊等等。我这次想一想，我觉得应该是说人们痛恶谎言。就如果你本来是坏的，可能你或许也是有一片天地啊，大家不会去说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坏，你怎么可以这么花，可能不见得。重点是因为这中间的反差，所以你一直是谎言。还有我跟你讲，第二个谎言在哪里？他不是说我这三天来承受到这么大的舆论压力，所以大家这个就是生不如死啊，就是很痛苦嘛，请大家不要再这样挞伐我。可是网友不是找出来这三天他跑去干嘛了？在家里面开黑啊，开始那个什么打游戏啊，他线上游戏每天都有记录，而且他这个那个线上游戏的那个英雄增值，就是他的那个 level 是一直在进步的， 在家增加增值，一直英雄在增值， 他还打入好像什么什么匹配赛还是什么之类的， 说明心理非常健康啊。 所以大家就说你不是在懊悔吗？你不在反省吗？怎么现在这个游戏显然你还是很开心的在玩游戏？ 这 是谎言，这谎言。 全国健男受到了那么多女性的关注，在家里打个游戏都被他们盯住。 因为你说你在反省吗？那小时候我们认为反省是怎样？难过、茶不思饭不想什么之类的。结果你打游戏， 又听还知道他打游戏打了多少？ 哎，这个 网友把他截出来，连他的那个 ID 名都出来了，我说这还帮游戏火了一把。 不是，就是但是一个人受到这样的搜索， 这里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个演员演一个好人不等于他本人道德上是这么一个人， 他自己出 这个是一个常识，对不对？ 对， 中国人这点不大分已经是一个问题了。中国人以为会觉得谁谁谁是好媳妇儿，谁谁谁是好男人，谁谁谁是暖男的典型等等，就把这个演员跟他演的角色混为一体。在中国是有这个问题的，以至于有些比较戏一出官员一出政治的事情，我们就说这是影射，对不对？这其实戏归戏，现实归现实。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同意，他比较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道德表演，就是不仅在角色里表演，而且在生活当中呢他也自认为是这么一个好人，然后来表演他这个道。所以你们大概比较看不惯的就是这种道德表演家，是不是啊？表演我的爱情，其实嘛并不是，其实已经是又出轨又离婚什么，但是还要晒恩爱，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在这个微博里我还看到一种意见啊，就是我觉得也挺有代表性，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腻歪了。哎，你不觉得我们不能说是哪个人的责任啊，我们就只能说是每个人共同成就的这个社会状况。但是呢对于这个数百万的人啊围绕着一个人的离婚或者什么喳喳喳就这几天呢他这个占据了所有排行榜的头条，我就所以我想不想聊他呀，不想聊他他往你面前拱啊，你这个你这个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有些人本身就对这件事情就恶了，就说为什么咱们就把这中国人这点婚姻的这个事儿啊聊的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哎，当然你可以说哎克林顿对吧，他的错不在找莱文斯基，他的错在于没有诚信，但是克林顿是总统，哎他是官员呢，对吧？你这个陈赫他毕竟 还有就是现在的 年轻的一个艺人呢， 现在媒体我觉得会有两波的推波助澜，就是刚开始在微博红，他可能就红在这个微博或网络的事件，就应该也就在这边仅止于此。但问题是现在主流媒我不该说主流媒体，其他的媒体可能是报纸，可能是其他的这个新闻频道，他又在推了一次。而他选择这个新闻的原因是因为他把网民的意见作为现在最主流的意见，所以当主流意见有一个反应的时候呢，他就每天上网搜今天新闻最热是什么，我从微博的讨论变成我的新闻主流， 你就 再把这个头条往上拉成主流媒体头条， 啊，你就看到 有一个叫 就是在 正反馈， 对，而且会有那个背成的那种效应嘛， 这就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交媒体的社会了。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得到新闻是从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得到的，他甚至不是从网站的那种新闻网页里得到的，而是从我的朋友圈里，从我喜欢的某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从这儿得到消息。可是你知道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就觉得就好像作为一个媒体的主持人啊，我就觉得最多我们在私人生活里还可以保有一个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清醒，但是当我们选择话题的时候，我的感觉早已经从了，所谓叫从谁呢，就是从众啊，三人成从的就是众，你知道从众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哎，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说到底这是不是理性的，但是现在啊好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就从了吧，他们就是要聊这个，他们就是要人戏不分。哎，你演了个暖男呐，啊，你他不是暖男啦，全社会咱们就这是人民，这是网络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态度是从了，从了人民，跟着人民走，你知道吗？就现在我这主持人跟着人民走，就天天聊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这个，我觉得这种情况啊，就是从了非理性了。我不知道徐老师啊，理性这种东西是不是会成为古典的东西，就是过时了，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啊从着年轻人的趣味走了。但是年轻人的趣味啊，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哎，我前几天我说这个事儿，哎，像咱们这岁数，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立场啊摆得特别的这个中立，是无比的温柔，我可一点儿都不但没有说陈赫的坏话，相反我还觉得他是个年轻人，他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他是个年轻人等等，我这么说了一通，然后我一看这个下面跟帖啊，好家伙，气势汹汹，好多人就痛骂呀，说你这个大傻叉，谁让你说我们赫赫了，什么这你说这他怎么怎么了， 他还有这个水军 他有粉丝啊，他有他的粉丝，你知道，就是说于是乎你后来你就不明白了，你就说他实际上骂你的人呢、啊、他连你的节目也不看，他只是看见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哎，文涛要谈这件事儿，他就觉得啊，你知道他有很多他的粉丝是真的爱他，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他退出这个跑男啊、嗯、没了他跑男我们就不看了，那么这些人呢、啊、 看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吧，这、啊、不管怎么样的名，有名是第一位的，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和与美传媒世界是这样的， 不是就有爱他的人，而且也有觉得这不就是离个婚吗，你们至于的吗，就这样的怎么着、嗯、骂得一塌糊涂，他也有他的粉丝， 所以我现在是说，就像你刚才说，如果我们一定要跟着网络的这个意见走，像以前我们做新闻，你说所谓的舆论，你要知道民众想什么，你要反映的是民众的意思上来，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以前最传统没有媒体的时候，你要什么街访啦，你要做民调啦，你才知道这个基础在哪里。现在我发觉大家就变成这个基础都是网民，台湾也是，台湾的媒体也是，我们叫乡民，就是我们把网民称作乡民、嗯、最近台湾在聊这个话题也是，他说就问了一群网民，一群乡民，说女孩子说什么样的这个收入的男孩子你才嫁，结果呢这个台湾女生乡民当中的回答是15000块港币，就是7万块台币，在15000块港币到2万块港币之间，这个在香港或者是我不知道问内地啊，因为香港的这个男生来他是说哇，那我大学毕业就可以娶台湾女孩子了、嗯、但是在台湾就是30岁到40岁统计下来啊，台湾的官方数据不到10万人有这个收入、欸嗯啊、台湾人不到，你看是吧，很讶异。 OK 好，所以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件事，就每个开始问说台湾女，然后就乡民就开始骂台湾女生怎么这么势利啊，怎么只爱钱啊，然后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在占据台湾的这个媒体版面占据了3-4天以上，到现在都还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查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那到底这些女孩子的声音真的是主流的声音吗？她只是一个记者，她挑了一个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嗯、那到底这些所谓的女乡民们的这些基数是不是主流，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我建议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大学研究机构，或者是政府部门，或者是某些部门，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做实实在在的调查，就是说这个地区上网的是些什么人，就是经常发表意见的，在微博圈或者微信圈发表，做一个统计啊，这些统计哪怕是一个小范围的统计，会对于我们总体的分析网络民意啊，会有很扎实的基础。我有一次经过一个小的地方，去一个地方，一个县城以下的那么一个地方，为了上厕所去一个网吧，然后我就看到了网吧里些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打游戏，他们在有上网骂人或怎么怎么。但是旁边有很多这种小铺，有很多人跟他们同样年龄的人在做工作，很苦的。那些做工作就是维持生活的人，他没空去理打击啊之类。嗯。所以也许你看到的意见就是网吧里的这些，旁边在卖饼啊、卖烧饼、在搬东西的那些人的意见你是听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我这是岔开去了。嗯。不过回到这件事情来讲呢。我们不能讲这个网络的这个民意是非理性的，而且我们也更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去分析。我觉得从潜力来讲哈、啊，现在很多年轻的80、90后在一起家里看电视上网，说实在话，大家最担心的是我们在一起了，但我们会不会好一辈子呢？因为无数的爱情童话都把大家催婚在一起，催在一起，很多人都把婚姻当作生命的一个阶段的终结，对不对？我结婚了，好，我们结婚了，这个大家誓言婚礼都办过了，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了，上网了，然后就要在想了，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吗？男女是不一样的，男的看到女的第一目标是占有一个女的，嗯，女的的第一目标是保存这个男的，女的觉得将来我若是不能保留他，我还是不要跟他，男的这个后面保存的事先不想，先想到占有。因此呢，对于离婚这些课题最感兴趣的多数还是女的，你包括你假如有办法调查陈赫事件、嗯、关心的骂他的爱他的很多都是女的、哎、这个是从非常表层的、嗯、为什么你说这么多人关心呢？ 大家都在关心自己的将来呀、 啊。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看，我就说我这个微博里他们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一个节目一个电视剧火了，还有一个原因恰巧就是你刚才的，他们觉得这个微博觉得刷屏的都是年轻人，对，最勤刷屏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说的，我也是真的，就是说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哈，我真的是感到不可理喻，就是说我。从小就没能理解过这件事儿，但是女同学最喜欢这样，就是很多的理由啊，共同的一条就是，他们经过了13年还是14年的爱情长跑，哎， 怎么 他们能够在一起啊？他们应该永远在一起啊？他们怎么就能够哎离婚呢？而且离了婚我们还不知道，而且后来还传出是不是有出轨的这样的事情，他们14年的爱情长跑，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第一，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好坏，他的婚姻怎么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代表他的信仰啊。这很多女孩子，她对她来说，一个婚姻不单是一个房子，不单是一个人，是她的一个人生的信仰啊。她不信基督教，不信佛教，可她信爱情， 对不对？不是你信爱情可以，你信爱情可以，但是你信的是陈赫的婚姻呐、啊。 对，所以他 信的是陈赫的爱情。 所以这他需要一些偶像来寄托他这个信仰。 我不是信陈赫的，或者是王菲的，我信的是他们这个经历。例如说，他说14年了，另外我们说我们相信2个月可能可以分手，但14年了。你还分手，就是说你以为真爱经得起考验，或者说你要有个经历你可以长久一些，就14年你还分，所以我是这个经历的这个信条就让我失望，不是陈赫让我失望， 空间打不赢我靠时间赢，现在连时间也不就论时间我再也不 要信什么呢。 这件事上我跟这么想的这个人，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我势不两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的对啊，这种大众对爱情的这种信仰啊，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弱智。那 我没说， 你说的，我说的， 我是广告的时候说的。 但是我觉得对啊，因为对爱情的其中一个定义就是失去判断力了，才叫爱情。要是你老是这么清醒。老是这么高智商，你永远进不到爱情的境界，这样的人是可悲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非常同意像艾琳说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感情都是千疮百孔，没有完全 perfect 的那种童话、任何的感情也都可以理解，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人还总要有一点这种怎么说，99件事情是讲智慧，总有1-2件事情不能靠智慧，得靠信念，爱情就是这样 啊，不见得 只有这么一个东西才能追求到自己一生的一个主心骨。陈赫不是，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能追求，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可以感动于你为了你自己的爱情的信念出生入死， 对，你说的对，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他的爱情， 对， 不跟你这就是说，哎呀，我不相信爱情了，我这些年老听见这样的话，谁王菲出了个什么事儿，哎呀我不相信爱情了，那个人离婚了，哎呀我不相信婚姻了，我就说我不理解这个，这我跟你说，其实我确实是可悲的，可能啊我是一个自私冷漠的人，因为我经常跟女性朋友发生这样的争论，我就受不了那个在婚礼上这女的一看见一个她的一个别人结婚了哈，哎，那么走出来你看女的特别普遍，哎呦就会流泪啊，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老问他们，我说你为什么会流泪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电视剧流泪吗？你看电影流泪吗？ 啊？ 你看电影会流泪吗？有没有情节会让你 流泪？ 那不，你一定不会是这种爱情的情节。那什么情节会让你流泪？ 我会啊。 对， 我会流泪。我看，比如说《泰坦尼克号》那个 Rose 吧，那个女的，那男的杰克为了救那 Rose 自己死了，为这也是为了爱情，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呀。 哦，但那就是一样，它会触动你的一些，就像老师说，你心里面的一些。同就是那个频率一对了，你自然被感觉 对吧？对， 但是只是说他的频率跟你不一样。 但你知道，你看徐老师，咱们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咱们现在很多时候啊，选择的就是从了大家伙的兴趣了，大多数的兴趣。你看点击率，现在统计的都是数字啊，一条微博后边他有400万了，粉丝有几百万了，完全是拿这个来说事儿。大数据时代。但是这就意味着你就从了大数据了嘛，那从了大数据说实在的就意味着老百姓聊什么你就得跟着聊什么，对吧？大家伙爱聊，大家伙认为一个人演一个好男人，你生活里就得是个好男人，你要不是我们就聊你，于是我们就跟着聊。 女性带着好男人这样的童话哈， 传媒塑造的童话，没有这样好男人的梦想的，是可悲的。但是拿这个梦想来套社会，来衡量社会道德，甚至来管制别人，那是可怕的。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是可怕的。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社会不是一个人造成的，甚至也不是陈赫一个人造成的。 那我们既然自己本身就是身为媒体，有没有可能哪一天我们就说，真的，不管你点击率多高，我觉得他不应该聊，你就不聊了？因为在台湾我们也是啊，我们就说收视率高的新闻，我们就一直讨论，就讨论，变成明天头条、后天头条，直到它不被关注。那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不聊的人 不行，我一定要跟着人民走。 对你， 重点。